喜欢出去旅行吗？在旅途当中可能会给你很多的灵感，如果喜欢写东西的话，或者喜欢写歌，就会在那种放松的情况下，看到不同世界的情况下，突然就有灵感了。再或者就是生活的灵感，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，突然发现自己很渺小，突然觉得生活很简单。你呢，在旅途当中会有什么突然收获到的东西吗？如果近期有旅行计划的话，祝你旅途愉快。好了，不能够去旅行的话，也要抱着好的心态，好好的做好眼前的事情。行了，在这里听好听的歌，陶晶莹的一首《单身旅记》。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归心，当我转身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，阳光随晨曦温暖都白眼窗西，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转机啊，背着行囊我要去远远方，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，我不需要很确定的方向，我只要这段旅程够长，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，舍不得一时一日的狂热。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苦涩，想共同保存一份不疲，大雨的天雪地爬满暮色的绿，我再也不能忍受命运几缕游戏啊，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，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，我不需要天堂，我只要眼前风景如画，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，舍不得一生一日的相思，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， 说再见，离别不该在眼前，你让我无力闪躲着汹涌而来的寂寞，反复纠缠着思念，颠倒黑夜与白天，如果结局可以

觉什么地方，才发现你早已经放弃我。我听着海浪温柔的呼吸，我看着云朵飘来飘去，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真的忘记？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7月5号星期三，农历6月20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雷阵雨，最高气温29度。今天夜间中雨，最低气温22度。廊坊雷阵雨转中雨，30度到22度。首都北京多云，30度到23度。临近的天津雷阵雨，30度到24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5和0，请您遵照执行。香菜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？有的人很喜欢，有的人闻一下都受不了。但是香菜营养丰富，含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B1、B2 等等。

出身太单薄，有志气高那天也骄傲，成为一个原子性难了，一生一世想不不不老，将来生生天都看不到，童年世世代代心头上，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，让我飞也好，让我飞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累也好，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睡也好，不怕愁心烦事都忘了，让我对也好，让我错也好，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，让我悲也好，让我悔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，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。 有人说，生命就像一棵树，走过花季雨季，经历雪打霜欺，我们一路走来，路一直在延伸，风景在变换，人生没有不变的永恒，无论是你自己还是周边的一切，都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，而这种变化你会察觉到吗？特别是路上的风景一直都在变，希望你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停下来好好的欣赏风景，什么时候需要头也不回地走掉，哪怕一直在变，也希望你是在变得越来越好，你说呢？好了，在这里会有越来越多好听的歌。 当给你自由都嫌太多，觉得太重的时候，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，我和你不同，不能相左，我偏向你的时候，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，依赖了多久在你怀里的温柔，现在一个人只能大步往前走，我不想想太多，当别人都说起你的时候，不过是死守，别夸张我寂寞，我不想想太多，当被遗忘又传来你的声歌， Anyone at all at all， 还爱你没有错，没有错。 为

希望，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。 梦家庭感觉， 思念装上翅膀，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。哦，来泛滥，我想让你分享，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。 这是一个开始， 还是一种幻想？未来正在等待，不是吗？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。 这一个开始， 还是一种幻想？未来正在等待，不是吗？未来我想和你分享。 许志安、许慧欣，平日里最容易让你伤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可能是离别。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会经历大大小小的离别。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经常会跟好闺蜜在火车站离别，基本上每次都是我送她。那个时候就觉得看着她的背影会觉得挺伤感的。在毕业的时候知道没有那么快再见到了，就会更伤感。不过好在还会再相见。虽然跟一些朋友是异地，但是在聊天的时候、打电话的时候，依然是非常亲切的，而且也会想办法聚在一起。你有这样的异地朋友吗？曾经的离别，也许是为了更好的相聚。好了，在这里会听到更好听的歌，郑中基的一首《许愿树》。明天再来和你一起听歌了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锁定收听1033，不要走开哦。 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。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。十月底的落叶，虽然小小悲哀。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替代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'll say dreams of the battle, I'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attle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。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。十月底的落叶，虽然小小悲哀。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。季节温柔替代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'll say dreams of a battle, I'll try And dreams of a battle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I'll try it out. 舍得把我的爱像纯真小孩，去舍得把你 I'll try And 去舍得把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。 说珍重， 良心留在梦中偷信仰， 也如此相说，你和我慢慢地走，此情此景万变无所求。 一份回忆，我的故事，我的歌，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7月5日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新华网消息，从7月1日起，山东航空公司新开通济南、曲江、